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来自孟庭苇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据说一个人识字以来正正经经认认真真读完的第一本小说，往往会对他此后的审美和气质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我记得我读过的第一本小说应该是《红楼梦》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读过的第一本小说是什么。欢迎大家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。那么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接下来听到费玉清《又见柳叶青》。春风

真正决定我们人生质量的是如何面对生命里不如意的事情，接受脆弱的过程是与自己和解的过程。当你逐渐学会坦然接纳一些并不太好的事情，同时尝试将它们变好，才能真正拥有有质量的人生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李珂。

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哟，张哥。